夜风挑动银浪，夕阳多云偷看，看见金色的沙滩上，独坐一位美丽的姑娘，眼睛星阳灿烂，眉似星月弯弯，穿着一件红色的纱笼，红得像她嘴上的槟榔。她在轻叹，叹那无情失去，有心里作伴。眼睛星阳灿烂，眉似星月弯弯，穿着一件红色的纱笼，红得像她嘴上的槟榔。她在轻叹，叹那无情失去，有心里作伴。失去，有心里作伴。 旧梦失去，有心。